下们十分惊奇。哎，你怎么就知道这些人是叛军派来的呢？韩庸笑着说道： 你们还不明白吗？此地荒郊野岭，道路难行，鬼才来闲逛，而且附近都是叛军，怎么会有儒生里长四处活动？不是奸细刺客，还能是谁？ 这件事情传到了叛军那里，没文化的土官们十分惊讶，以为韩庸有特异功能，精卫天神，士气受到了严重打击。不久之后，韩庸分兵五路进攻大藤峡叛军营地，叛军是不堪一击，被全部歼灭。得胜攻城的韩庸站在山顶之上，俯视着山间那条大藤，所谓大藤峡，即因此藤而得名，历来被土官们视为圣物，顶礼膜拜。韩庸笑着问被俘的土官：“这藤是干什么用的？”土官对他的调侃态度十分不满，一脸严肃地回答：“此藤横跨山崖，白天不见踪影，夜晚方现，是此地天赐神物。”韩庸的脸上闪过一丝坏笑，对身边的士兵说道：“拿斧头来。”没等土官们反应过来，韩庸突然举起大斧朝那藤全力砍去，于是神物就此一斧两断，成了废物。这下子土官们一下子炸开了窝，个个目瞪口呆，惊慌失措看着韩庸，而韩庸却只是轻松地笑了笑：“诸位不要激动，藤断了也没什么，改个名字就行，我拿主意，今后此地就叫断藤峡吧。”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成化两广叛乱和断藤峡之战。要说这事儿也算是个大事儿，但因为如果和由此事引发的后续事件比起来，那可就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说来让人难以相信，后来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活剧竟是由这样一件小事儿引起的。平定了叛乱后，韩庸准备班师回朝，这时他的一个部下向他请示了一件事儿：“我们俘获了很多当地土民，如何处理？”韩庸漫不经心地回答道：“那还不简单，交当地官衙，放归乡里，严加管束就是了。”说到这里啊，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便补充了一句：“去挑一些年轻的啊，男女都要，我要带回京去。”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韩庸的举动也算是老习惯了，明朝每逢边界打仗抓俘虏，总会挑一些男男女女到京城，送进王府或是宫里，各有不同用场。一般来说，女的会被安排做宫女，而男的就比较惨，他们的新职业比较统一，太监。伟大的郑和同志就是这样进入宫廷的。韩庸做梦也想不到，他的这一举动将给大明帝国带来深远的影响，并导致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八年心惊肉跳的乱世，18年国泰民安的盛世。因为在那批进宫的人中有这样一男一女，男的叫汪直，女的姓纪，名字不详。男的还没到出场的时候，让他先等等吧，而那个姓纪的女孩将成为风光无限的万贵妃最为可怕的敌人。吴小姐的下场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了一个常识：这个不起眼的万姓中年妇女是皇帝最为宠信的人，如果要得罪了她，只有死路一条啊。接替皇后位置的王小姐也是胆战心惊，经常串门主动问安，就怕这位无冕之后什么时候心血来潮闲来无事整他一下，这可就大大的不妙了。这也难怪，吴皇后有容貌，有权势，有名分，来势汹汹， 万贵妃却只用一个小报告就结束了她的皇后任期，杀人于无形之中，着实厉害得紧。此时的万贵妃已经成为了后宫真正的统治者，呼东喝西，指南骂北，但凡有后宫妃嫔宫女怀孕，她便立刻指使手下的人去逼迫堕胎，好不威风，自己生不出来就不让别人生，这可谓是断子绝孙，一统江湖。也就在这个时候，广西来的纪姑娘进入了深宫，此时的她背井离乡，孤独一人，怯生生地注视着周围陌生的一切。没有人会想到，包括她自己，就在不久之后，这个羞涩胆怯的小姑娘将会撼动万贵妃那看似稳如泰山的权势与地位。纪姑娘被分配入宫，做了一名普通的宫女。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啊，这位宫女一进宫就得到了宫中几乎所有人的喜爱，因为很快人们就发现她是一个十分容易相处的人。她原先是广西土官的女儿，养尊处优，还能够识文断字，却从不因由宦官之家的小姐沦为宫女而怨天尤人。即使人家欺负她，交给她很多脏活累活，她也并不在意，只是一个人默默地做完。她虽然没有权势，没有背景，甚至于没有过人的容貌，却有着一个女人最为强大的武器，善良。她真心诚意地对待每一个人，从不去计较什么，只是一心一意地完成分派给自己的工作。由于她的出色表现，上级派给她一个重要的职务，仓库管理员。一般来说，这管仓库实在不能算是个体面的差事，但纪姑娘这个仓库员当的却是十分风光。这是因为她管的那个仓库比较特别，钱库。更为重要的是，她管的这个钱库并非国库，而是内藏库。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国库里存放的就是国家的钱，是由户部管的，而所谓内藏库里存的是皇帝的私房钱，由他自己掌管，并不用交给后宫的老婆们。哎，这也不容易啊，这也为后来发生的一切打下了伏笔。成化五年，也就是公元1469年的一天，纪姑娘正如往常一样认真清点着仓库，一个人走了进来。这位仁兄就是朱见深同志。不知他是不是闲来无事，想去自己的钱库数钱玩，便一路进了仓库，正遇上仓库管理员纪姑娘。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相遇。朱见深对这个管仓库的小姑娘起初啊并不在意，他关心的只是仓库里的钱。四处巡视之后，他开始询问仓库的收支情况。可是问着问着，朱见深突然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后宫中女子众多，很多人几年也难得见皇帝一面，所以每当真正见面了，往往都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对这一场景，朱见深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可这一次啊，通常的那一幕却并没有发生。眼前的这个小姑娘十分特别，虽然初次见面，却应答如流，而且神情自然，不卑不亢，回答问题条理清楚，井然有序，毫不紧张，好像并没有意识到眼前的这个人就是众多妃嫔争夺的对象，君临天下的皇帝。后宫的那些你争我夺、勾心斗角的是是非非，似乎与他毫不相干。回答完朱见深的问题，他便退后静立一旁，不说一句多余的话，不问一个多余的问题。在他的眼中啊，管理仓库才是自己唯一的工作，他不想去获取什么，也不想去争夺什么。在《道德经》上有这样一句话：不自恃，故张； 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朱见深被深深的打动了，这个看仓库的小姑娘没有娇柔造作的仪态，也没有心思敏捷的试探，她的身上只有如清风流水一般平淡和随和与友善，但这已经足够了。他喜欢上了这个小姑娘，当然了，由于她是皇帝，自然不用经过加深了解、互致问候、拜见双方父母之类的复杂过程，直接就临幸了。这以后的事情出乎意料的平淡，仓库管理员季姑娘并没有如诸多后宫小说中描述的那样飞黄腾达，这并不奇怪，因为以她的性格是不会主动向朱见深要求些什么的。此后她依然如往常一样管理着她的仓库，也从未对人谈论过这件事情，对她而言呢，这件事情似乎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可是上天偏偏要给他一个不平凡的命运，就在不久之后，他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按照常理，在古代，要是哪位女子怀上了皇帝的孩子，那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啊！地方政府要到这个女子家中是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洽谈将来的合作事宜，家中的父母要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给祖宗上柱香，而那些风水先生们也会跑到这家的祖坟上去搞理论研究。总而言之，两个字：风光。可当时的季姑娘面临的环境则应该用另外两个字来形容：危险。因为当时的后宫正处于万贵妃的管辖之下，而这位万贵妃最不能忍受的声音就是婴儿的啼哭，对于她而言，这无异于丧钟的轰鸣。为了她的地位，她必须除掉所有可能对她造成威胁的新生命，包括那些即将诞生的。出于母亲的天性，季姑娘很想保住她即将出生的孩子，所以她多方隐瞒。可是很不幸啊，她怀孕的事情最终还是被万贵妃知道了，于是这位后宫的统治者决定派她身边的一位亲信宫女去处理此事，剁掉那个即将出生的孩子。夺走她孩子的人就要来了，季姑娘却没有任何对策，她身处后宫无处可逃，更无处伸冤。她很清楚，之前很多妃嫔的孩子都是这样被处理掉的，而他作为一个小小的仓库管理员，又能够做些什么呢？上天无路，遁地无门。万贵妃的亲信终于还是来了，他走进季姑娘那所简陋的住所，且无表情地看着她挺起的肚子和惊慌的眼神，没有说一句话，转身走了。然后他回到万贵妃的寝宫，回复了她的答案：她的身体有病，但并没怀孕。 你肯定吗？ 我肯定。我没有能够在史书中找到这个宫女的名字，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后世史学家的眼中，她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不过在我看来，在王侯将相的历史中，她也有着属于自己的称呼，一个有良心的人。万贵妃被瞒了过去，而季姑娘肚子里的孩子终于保住了性命，后宫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在这平静的外表下，事情才刚刚开始。成化六年，也就是公元1470年七月乙卯，伴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经历了痛苦分娩的季姑娘终于生下了一个男孩。和所有的母亲一样，她欣喜地看着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个刚刚诞生的生命，紧紧地将他拥入怀中。他已经 没有了父母，没有了兄弟姐妹，因为即使他们没有在战乱中死去，也注定永远不能再见面。现在他终于有了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儿子。这是幸福的一刻，他孤独的生命终于有了寄托，有了希望。可是他的幸福并没有延续多久，因为这一声啼哭也惊动了后宫中的另一个人，一个满怀失落和仇恨的女人。他终归还是知道了这个孩子的诞生，嫉妒的火焰在他的心中燃烧起来。 为什么他有孩子而我没有？我才是后宫的统治者，是皇帝最为宠信的女人，任何人都不能将这一切从我身边夺走。 他下达了命令， 溺死那个孩子。 接受命令的人叫张敏，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宦官，但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名字。他奉命来到纪姑娘的住所，推开房门，看见了纪姑娘和她怀中正在吃奶的孩子。这一次纪姑娘不再惊慌，经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她很清楚即将发生些什么。她从容地说道，做你该做的事情吧。张敏站在门口静静地看着这对母子，一动也不动。过了很久，他走了进去，从纪姑娘手中小心翼翼接过了孩子。孩子在这里不安全，还是交给我吧，过段时间你再来看他。 他没有再看纪姑娘那惊愕的表情，抱着孩子径自走了出去。 张敏抱走了孩子，找了宫中一间闲置的房子安顿了这个孩子。他还和宫中的其他太监商议，从他们那少得可怜的收入中挤出一些钱，买来乳膏裹着蜜糖喂养这个没奶吃的孩子。在没人注意的时候，纪姑娘也会经常来看望她的孩子。从此这个孩子就成为了后宫中宫女太监们那枯燥生活的最大乐趣。他们都很喜欢这个孩子，原因很简单，作为这座冷酷的后宫中的普通一员，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可是随着这孩子一天天长大，张敏等人逐渐发现一个新的问题，他们养不活这个孩子。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虽然他不能出去玩，但在他母亲吴阿姨、张叔叔以及无数叫不出名字的内奸宫女的照料下，他一直幸福地成长着，至少比他的父亲幸福。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孩子一天天地长大，而这些生活在后宫最底层的人们却没有发现，他们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从成化六年到成化十一年，整整五年时间，紧密森严的后宫中多了一个孩子，这一点几乎所有的宦官、宫女、妃嫔们都知道，但他们却无一例外地保持了沉默，守住了这个秘密。只有一个人不知道，万贵妃。这不是一个故事，而是真实的史实，是发生在以争宠夺名、勾心斗角闻名于世的后宫中的史实。在这里，人们放弃了私欲和阴谋，保守了这个秘密，证明了善良的力量。读史多年，唯一的发现是，几千年来我们似乎在重复着同一种游戏，权力与利益的游戏，整日都是永远也上演不完的权力斗争、阴谋诡计，令人讨厌到了极点。但这件事似乎是个例外，它真正地打动了我。我们这个古老国度有着漫长的历史，长得似乎看不到尽头，但我却始终保持着对这些故纸堆的热情，因为我始终相信，在那些充斥着流血、屠杀、成王败寇、尔虞我诈的文字后面，人性的光辉与伟大将永远存在。这个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就这样在后宫中快乐地生活着。对他而言呢，有母亲的陪伴，还有那么多叔叔阿姨宠爱着他，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幸福的。但季姑娘明白，这种日子是不会长久的，她和她的孩子最终还是要面对命运的最后裁决。这一天终于来临了。成化十一年五月丁卯，朱见深坐在镜子面前，一个宦官正站在他的身后为他梳头，端详着镜中自己那憔悴的面容，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虽然他还不到三十岁，却已未老先衰，这倒也罢了。他真正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哎，我还没有儿子呀。当朱见深为自己的不育问题而烦恼时，站在他身后的那个人也正在痛苦中思索着自己的抉择，说还是不说。这个梳头的宦官正是张敏。五年前的那个夏天，他奉命去除掉一个孩子，面对着那对孤苦的母子，他最终违背了冷酷的命令，选择了自己的良知。五年之中，他和这个孩子朝夕相处，看着他一天天长大，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日子。他很清楚，这件事情总会有个了结，这个孩子必须获得他父亲的承认才能活下去，并成为这个帝国的继承者。现在时机到了，但他也很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宦官，无权无势，如果说出真相，以万贵妃的权势，他将必死无疑。真相大白之日，即是死期来临之时，这是张敏一生中最为痛苦的时刻。要让这个孩子活下去，他就必须舍弃自己的生命，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一生低声下气，地位卑微，终日带着讨好笑容的张敏，终于做出了他人生最后的抉择，一个伟大的抉择。陛下，你已经有儿子了。朱见深惊异地回过头， 第一次认真地打量着这个为他梳头的宦官。嗯，你刚才说什么？陛下，你已经有儿子了。朱见深一动不动地盯着跪在地上的张敏，确定他并非精神错乱之后，方才半信半疑地问道：“在哪里呀？”但这一次，张敏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选择了沉默。朱见深疑心顿起，厉声追问道：“为什么不答话？”跪在地上，半辈子卑躬屈膝的张敏抬起了头，无畏地看着朱见深，提出了一个条件：“我自知，说出此事必死无疑，但只要皇上能为皇子做主，死亦无憾。就这样吧，我相信我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朱见深被眼前这个小人物震慑住了，他知道一个有胆量说出这句话的人是不会说谎的。 我答应你，告诉我在哪里吧。 然后他得知自己有一个已经5岁多的儿子，正在后宫的安乐堂内玩耍。此时的朱见深什么也顾不上，他喜形于色地奔向了后宫，并立刻派人去安乐堂接他的儿子，大明皇位未来的继承者。此时的后宫已经乱成一团，大家都已知道皇帝派人来接孩子的消息，宦官宫女们都十分高兴， 而妃嫔们也纷纷来到纪姑娘的住处 向她道贺。这也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自古以来母以子贵，纪姑娘保住了孩子，很快就能成为纪贵妃甚至纪皇后，甚至有可能取代万贵妃成为后宫的统治者。纪姑娘微笑着送走了前来祝贺的人们，然后她关上了房门，向她的儿子做了最后的道别。他在战争中永别了自己的亲人，被俘获进宫，在孤苦中延续着自己的生命，直到这个孩子的出现。6年的含辛茹苦，九死一生，他和自己的孩子最终熬到了出头的这一天。但此刻的纪姑娘并没有丝毫的喜悦，因为她十分清楚，虽然皇位正向他的儿子招手，但死亡却离他自己越来越近。万贵妃会毫不犹豫地杀死所有与他为敌的人，在这座皇宫中没有任何人可以保护他的安全，即使他是皇子的母亲。而孩子的父亲软弱的朱见深对此也无能为力。他看着自己的孩子，这个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最后一次亲手为他穿上衣服，最后一次紧紧地将他拥入怀中，哭泣着向他告别：“孩子，你走后我也活不了多久了。你去到那里，看见一个穿着黄色衣服有胡子的人，那就是你的父亲呢。今后一切千万小心，母亲再也不能陪伴你了。”年幼的皇子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周围的人今天表现得如此奇怪，为什么母亲会痛哭失声。他只知道自己就要离开这里，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去找一个有胡子的人。离开了哭泣的母亲，这个孩子在他出生5年后第一次走出了自己居住的地方，离开了母亲，坐上了迎接他的小轿，踏上了未知的道路。很快他到达了这次旅行的终点，他的父亲正在那里等待着他。由于深居简出，这位皇子快到6岁了还没理发，头发一直垂到了地上。 他就这样跌跌撞撞地向那个穿着黄色衣服坐在椅子上正凝视他的人走去。朱建生看着这个向自己走来的孩子，激动的心情再也无法抑制，他立刻迎上前去抱住了这个孩子，放在自己的膝上，仔细地端详着他。很快他哭了，他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紧紧地抱着这孩子大声地说道：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儿子呀，他像我。不用亲子鉴定，不用指认，不用证据，这就是我的儿子，毫无疑问。他牵着这个孩子回到了自己的寝宫，并告知母亲周太后和所有的大臣们自己有了儿子。所有的人都欢呼雀跃，周太后更是兴奋异常，抱着他这个来之不易的孙子丝毫不肯撒手。大家都在为大明帝国后继有人而高兴，只有一个人例外。后宫中的那个女人已经愤怒得几乎丧失了理智，派去堕胎的人敷衍了她，派去谋杀的人隐瞒了她，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却没有一个人告诉他。你们都欺骗了我！复仇的欲望在他心中猛然的膨胀。让那个孩子和他的母亲消失，让一切都回到事情的起点。敢于欺瞒我的人，一个也不能放。那个在宫中躲藏了多年的孩子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生活下去了，他有了自己的寝宫，自己的宫女宦官，自己的从属，也有了自己的名字朱佑堂。纪姑娘也变成了纪妃，正式成为了朱建深的合法妻子。这广西来的小姑娘似乎已经迎来了人生的转折，但事实证明她对自己命运的判断十分的准确。朱佑堂进宫一个月后，也就是成化十一年六月，纪妃死于后宫住所，死因不详。关于她的死亡方式，最终并没有一个定论，有的说她是被逼自尽，有的说是突发重病身亡，但他的死因却似乎并没有引起什么争论。后世那些特别热衷于挖人隐私的历史学家们，出人意料地对这件事情也没有产生太大的兴趣，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凶手的名字以及行凶的动机。这位从广西来的小姑娘就此结束了她的一生，直到现在我们依然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家庭成员，甚至于他的准确年龄。因为他不善言谈，入宫之后大多数时间他只是静静地干着自己的工作，接受着别人交给他的任务，从未向人谈起他的故乡和亲人。12年后，他的儿子已经成为皇帝的朱佑堂曾发动无数人去询问他母亲的家世和亲人。广西各级官员自发动员起来，从布政使到县令，甚至包括当年曾经出征广西的韩雍手下的将领们，纷纷撤拨上阵，改行当了户口稽查员。他们挖地三尺，历时近10年，把广西全境翻了个底儿朝天，闹得四处鸡犬不宁，最终却只找到几个想借机发财的骗子。无奈之下，朱佑堂唯有在当地树立祠堂，册立封号，以缅怀对这位伟大母亲的哀思。在历史上，他最终也只是一个昙花一现，连名字也未能留下的女子。但我依然记下了他的名字， 一个尽力保护自己孩子的母亲，一个善良的女人。听到继妃去世的消息，宦官张明苦笑着叹了一口气。唉，这一天迟早是会来的。几天之后，他在后宫中吞金自尽。当一个人不得不走向死亡时，自杀代表着尊严和抗争。就在给朱见深梳头的那一天，张敏对天许下了一个承诺，用他的死亡去换取这个孩子的生存。上天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很公平，他履行了义务，给了这个孩子快乐的生活，也行使了权力，把张敏送上了不归之路。我查了一下史料才发现，从仕途上讲，这位叫张敏的宦官混得实在很失败，从头到尾他只是一个门监。在今天呢，这一职务呢又被称为门卫，或者是看大门的。可就是这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看大门的宦官，却做出了无数名臣名相也未必能够做到的事情。面对死亡的威胁，他选择了良知，舍弃生命，坚持信念，去履行自己的承诺。这种行为我们称为舍生取义。张敏是一个舍生取义的人。继妃和张敏都死了，短短一个月间，朱佑樘就失去了他最为亲近的两个人。此时的他还不懂什么是哀伤，只是偶尔会奇怪为什么母亲再也不来看他。而与此同时，死亡的阴影也正悄悄笼罩着这个孩子。对于后宫的万贵妃来说，这个孩子是个极为危险的人物，他会夺走朱见深的宠爱，于是另一场谋杀的阴谋即将实施。可能有人会奇怪，如此恶行难道没有人管吗？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国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海棠随墨一笔，指尖描摹着回忆，灰色填满光景，谁的承诺在消弭？风轻夜色微淡，梦醒后拆心几点，人海辗转几番，再重逢未是一晚。何时高枕青山，何时另寻轮盘，何时流水微澜，任风流几度誓言。 今后拆心几遍，人海辗转几番，再重逢未是一晚。何时高枕青山？何时另寻轮盘？何时流水微澜？任风流几度誓言。 中是差。

FM 九八